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咁啊，雖然頭先阿鬱敏提到啦，就張德江啊，即係今日講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都幾奇怪喎，就係咧似乎呢個拖劫行動咧就取得階段性勝利啊。 所以咧，你睇到今次嗰、那個即係本土運動啊，就係、是、個拖劫行動，同埋上次嗰個驅王咧，兩個禮拜前嗰、那個，係即係佢真係會出現一個對成個自由行啊嗰、那個。有一個衝擊嘅，呢個好明顯嘅。咁而事實上呢個有一民意基礎嘅嘛。雖然有啲人對呢、這個2月16日尖沙咀個驅王行動，即係有唔同嘅意見，認為你粗口爛舌鬧啲遊客唔啱嘅。我都覺得如果你當眾有辱罵呢啲即係遊客咧，都係講唔通嘅。咁但係問題唔喺呢度。問題亦都唔係驅王個蝗蟲有冇歧視，而係嗰個係一個即係議題嚟嘅。你明唔明？嗰、那個係一個議題嚟，記住一樣嘢，大家唔好將個焦點集中係有啲人嘅行為比較粗魯，如何如何。但係呢個驅王行動一出現咗之後，即係共產黨喺香港啲咁嘅奴才高調去譴責呢個驅王行動啊嘛，係、咪？包括呢、這個即係梁振英689，包括幾個局長係嘛，包括呢、這個即係平機會嗰、那個即係周一岳呢個契弟係嘛，高調係嘛去批判呢個驅王行動。好啦，跟住就轮到嗰啲港澳办啊、中联办啊嗰啲都全部喺度叽叽格格，系嘛？但系睇到即系我哋之前都喺度讲过啦，《人民日报》就提到嗰个所谓应该可以制定呢个自由行嘅配额啦。其实《人民日报》嗰个唔系纯粹《人民日报》嗰个讲法嚟嘅，嗰、那个系《人民日报》引述香港商报嘅一篇来论。OK， 嗰篇来论就提到即系香港。即係嗰個即係承受嘅能力係有限啦，諸如此類等等，即係佢有一個相對比較客觀啲嘅嗰個分析啊。咁然後亦都提到即係台灣同香港嗰個對自由行即係嗰個做法嘅唔同啊，即係做一個比較咁樣，就覺得台灣就緊得滯，香港就太鬆啦，諸如此類。咁呢個亦都即係可以反映到。即系共产党啊，即系内部啊，对呢一个所谓自由行对香港造成嘅，即系对香港人嗰、那个即系生活嘅滋扰，同埋即系你话呢个带动香港嘅经济啫，系嘛？咁你实际上我哋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噶嘛，系咪？咁啊发啊发嗰啲零售啦，所以方刚嗰啲咪要出声啦，佢系嗰个界别噶嘛，系咪？所以自由党嗰啲咪即系操出嚟话，诶、哎，自由行系香港命脉啊，咁嗰班梗系啦，嗱有。 有幾大命脈啊，大佬佔我哋 GDP 幾多 percent 啊？ 3% 到，係嘛？咁然後咧就佢哋就認為命脈，因為佢要維護佢啲選民啊嘛，係咪？咁你方剛自由黨零售，零售界係嘛？佢係呢個功能組別出嚟嘅，佢梗係要硬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喎，你係令到嗰啲鋪租係咁即係三級跳啊，係咪？咁然後其他嗰啲鋪頭咧。就即係又要加租，咁你大家就冇得搞嘅。其實呢一個加租啊，通貨膨脹，即係我哋去承受咗個苦楚啊嘛，係咪一般市民？咁但係得到咩好處咧？係咪？係嘛？你咪最多啊，即係呢個嗰啲啊藥行好生意啲啦，賣奶粉啊、藥啊、海美鋪啊、錶行、金行啊，係嘛呢啲咯，同埋啲名牌店咯，就係咁啦，係嘛？咁你成個對成個香港經濟嗰個貢獻有幾大啫？係嘛？所以。即系连到大陆，佢都觉得喂系唔掂啦。张德江都系咁样讲啦嘛，开始系嘛，所以但系香港嘅官咧就上边未有 order， 佢都系继续嗰个调子噶啦，咁啊嘛。 香港嘅人口冇上限，地铁嘅乘客应该冇上限， 咪可以拆咗啲位去企咗咧，咁啊企多啲人咯，系嘛？系嘛？ 话变咗以前嗰啲咩猪笼车啊，运猪嗰啲啊。 不過咧，即係張德江今次喺嗰、那個政協會議，即係港區政協會議上面嘅講話，同埋喺呢個人大，即係港區人大代表嗰、那個即係嗰個表態裏邊咧，其實就大家可以睇得出一樣嘢啦，就香港即係基本上就已經係玩完噶啦。 嗯 啊，当然我哋系晨早都系觉得系咁样嘅发展嘅，系咪？共产党收翻香港，真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咩？你真系即系发梦冇咁早啦，系咪？咁而家你有啲人就攞个联合声明出嚟讲，咁联合声明就系联合声明。嗱、 嗯， 冇错，当时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咧，亦都系英国人佢要离开香港，将呢个地方交俾一个一党专政嘅呢个中国政府嘅时候咧，佢必须要系喺外交谈判里边争取到咧，就话你即系令到香港啊，即系不致成为呢、這个即系共产。反党完全可以操控的地方，系嘛？所以喺个外交谈判上边咧，就即系有几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呢个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啊，生活方式又五十年不变啊，系咪？咁然后就香港嘅财政独立啊，嗱，有好多呢啲都系一个外交谈判，中英外交谈判八十年代初。大家反复即系吓去磋商嘅时候，当然亦都有好多争议，系嘛？咁然后嗰阵时就真系大家去共尽量去缩小个分歧，希望七月一号香港即系话个主权转移咗之后咧，佢系继续可以保持呢个安定繁荣啦。呢个系当时中英两国喺外交谈判上边嘅，即系对于香港前途问题嘅一个共识嚟嘅，系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所以呢个中央联合声明基本上是一个国际协议嚟嘅，系嘛？如果你香港变成共产党完全操控嘅咧，系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嘅，大佬，英国人系有。即系英国政府有义务要行出嚟，系嘛？你唔可以咩噶嘛？你明唔明？呢、這个人此其一啦，即系等于美国都当时适时咁制定咗一个香港关系法喺度嘛？系咪？美国攞最兴呢样噶啦，系咪？当年同中华民国断交嘅时候就整个台湾关系法，但系个台湾关系法有实质嘅嘢噶嘛？个实质嘅嘢就系军火卖俾台湾啊嘛，防御性武器要卖俾台湾就保住台海嘅安全。因为佢同佢有邦交嘅时候，佢有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系嘛？呢个协防条约就系第七舰队可以驻守喺呢个台湾海峡噶嘛，系嘛？咁所以台湾嘅安全系得到呢个即系美国嘅，即系等于而家日本啫嘛，系咪？或者菲律宾系嘛？即系你成个太平洋地区。即系美国嗰、那个即系战略嘅部署，大家可以睇得好清楚，系嘛？当然佢系基于国家安全，主要就系美国嘅利益第一优先，系嘛？咁当然佢又世界和平啊，世界警察啊，咁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啦，系咪？咁事实上呢一、這个所谓中华民国同美国断咗交之后，系嘛？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当年嘅系呢个尼克逊去部署噶嘛，系、咪？基辛格啊嘛， 卡达执行， 卡达去执行噶嘛，系嘛？蒋经国俾佢激到呕电啦，嗰次啊，嗰阵时潜伏做呢个外交部次长嘅时候，就同呢个美国助理国务卿喺台北松山机场啊拍台啊嘛，咁呢个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就俾人掟鸡蛋啊嘛，嗰次系嘛？俾人掟到架车全部都系鸡蛋啊嘛，嗰次就中美断交，跟住就中美建交，系嘛？即系美国系已经去到七十年代。先至同呢个所谓嗱，七十年代初咧，就系、是、呢、這个中华民国被逼退出联合国。OK， 咁到即系七九年就美国同美国断交啦。咁跟住韩国又冇埋啦，咁样噶嘛。更早之前七十年代初就同日本断交啦，所以几个主要嘅大国都断咗交咧，就台湾就只能够真系孤悬海外。即系，然后独立自主就系咁啦。啊，而家变成一个最民主嘅地方，喺亚洲地区都算系，系嘛？所以大家可以睇到，共产党系嘛？当时同呢个英国人谈判嘅时候咧，当时嘅八十年代初咧，系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开明嘅时代。嗰阵时嘅总理系赵紫阳，总书记系胡耀邦，系嘛？呢个系邓小平一手提拔，即系邓小平复出七八年年底复出之后一手提拔嘅两个人，系嘛？呢两个都系喺当时嘅共产党里边相对比较开明嘅，系嘛？一个就搞呢个经济改革，系嘛？胡耀邦咧就系容忍呢个八十年代初嗰个所谓即系自由嘅风气，系嘛？所以大家都记得啊，如果你记得嗰阵时北京即系一片呢个所谓自由化嘅呢个气氛，系嘛？呢、這个所谓四大自由大字报大辩论系嘛嗰啲，即系喺呢个所谓北京之春啊，跟住冇几耐就俾即系 被邓小平揿低啦，因为邓小平有当时都受制啲左派嘅势力，所以有一个叫反击右倾翻案风。 唔系， 最初就对付邓小平嘅，即系我邓小平最初对付邓小平。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资产阶级自由，反击右倾翻案风嘅时候咧，就系四人帮，都唔系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咧，就系凡事派。即系华国锋、汪东兴佢哋嗰班就反击右倾翻岸锋，就系除恶务尽，要追杀呢个邓小平，同埋认为佢会伏辟啊，会翻案，所以即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系当时邓小平嘅即系呢个呢、這个一个即系 称号 称号系嘛，亦都系一个罪状。咁当然你呢班华国锋，你点啊斗得过邓小平啊？邓小平嗰时候许世友啊、叶剑英啊撑住，咁跟住咪搞掂你啦，系咪七八年系嘛？跟住嗰个系反右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令到胡耀邦落台啦，系嘛？咁就赵紫阳做总书记，就大家讲掂数，就揾个左嘅嚟做总理，就李鹏啦。OK， 到咗八九年初北戴河会议之后，特呢个胡耀邦唔系呢个呢、這个诶赵紫阳啊正式失势，系咪？个背景系咁噶，八四年签联合声明，系嘛？之前诶十二月签联合声明，诶九月就草签，之前就系经过咁多次嘅中英谈判，而嗰个时候嘅谈判，国务院总理系赵紫阳，系嘛？呢、這个总书记系胡耀邦，系中共建政以来有史以来最开明嘅年代，但系都顶唔顺，又系由邓小平一手揿低佢嘅，系咪？跟住就邓小平就。即系搞呢个所谓改革，系嘛？即系全力搞改革，咁但系都提到一样嘢、就系要即系反右，但系主要系防左，记唔记得啊？摸着石头过河，咁好啦，一路咁样深化改革。八九年出现呢个所谓即系六四惨案啦，咁就系邓小平下令开枪杀人，系嘛？跟住九十年代初南巡，系嘛？全方位推动呢个所谓改革开放，咪到今时今日就系咁样啦，系嘛？好啦，即系你睇到成个共产党喺当时中英谈判，喂，佢系真系有一种所谓觉得自己。唔好话协嫌执不足，就系、同香港比，佢觉得系有个差距嘅。所以邓小平先提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系嘛，高度自治，然后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佢系一个假设，就系话五十年之后，中国会追上香港噶啦，系咪？咁而家有啲人话诶、追上啦，就嚟咁有排，唔好意思，系咪？我哋唔需要妄自菲薄，但系佢系有机会追上，唔系追上，佢系同化咗你，融合咗你。如果佢呢种干预不断咁样继续，同埋你香港呢班咁嘅卖国贼、卖港贼啊，继续啊卖港贼，包括呢一扎啦，系咪？即系其实你如果话谭慧珠啊、李家杰啊，甚至梁爱诗嗰啲卖港贼，讲唔通，嗰啲本身就是共产党嘅奴才嚟噶嘛。真正嘅卖港贼就喺香港呢啲所谓推动民主，但系又。不敢反共，唔敢同佢死过嘅呢班就系卖港贼，同埋而家反对本土呢班就系卖港贼，系咪？即系如果你呢班卖港贼继续壮大嘅话，咁香港唔使等五十年，唔使等到二零四七，唔使等多啲卅几年，你就一定已经系玩完噶啦。我而家话 唔使等三十三年， 唔使等啊，即系快则五年，迟则十年，香港就完全系赤化。呢、這个，所以我哋而家就继续喺度苟延残喘咁解啫嘛。几时你喐到呢度都唔知噶嘛，所以而家我哋唔会放弃任何一个斗争嘅即系空间同埋机会，系咪？所以点解我哋要开早头朝头早节目咧，就系咁解啦，系咪？我哋唔会放弃任何一个空间一个即系平台，系咪？直到即系佢杀到嚟，系嘛？你冇计啦，咁冇办法啦，系咪？佢杀你啦已经，系咪？咁但系即系前景系唔乐观嘅，我话俾你听，系咪？所以你而家佢嗰种讲法，即系完全扭曲咗呢一个中英联合声明，跟住基本法都扭曲埋嘅。就讲政改嚟讲就已经系啦，基本法附件一二已经被佢扭曲咗，零四年嘅人大释法已经扭曲咗啦，系咪？关于政改个部分，跟住再整个人大。即系常委会决定系嘛，连2012双普选都冇埋系嘛，跟住嗰个立法会又要比例不变，要等到公元2020年先至唔系比例不变，个前提仲要2017年行政长官有筛选嘅普选出现先，系嘛？咁如果大家都仲未醒，仲继续喺个框框里边同佢磨，咪即系等扑街，即系睇几时扑嘅啫嘛，系咪？所以我哋嗰种唔系叫玉石俱焚，系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定系推倒重来。 有啲人笑我哋全民制宪点制宪咧，系咪？讲你咧咁，我话俾你听，我嗰日喺中大同啲学生讲，呢、這个唔系输人不输阵，系唔可以输咗个斗志，个意志不能输，系嘛？不可以夺其志。系嘛？如意志不能输，成唔成功另外一回事。至少个意志不能输，系嘛？所以而家我哋就要睇呢个本土运动啦，系嘛？如果你靠呢班民主派，你就听做乞衣都得啦，迟早都系做乞衣，系嘛？即使全民制宪重新立约推倒重来，系嘛？喺而家呢种咁嘅即系。高压底下系嘛，或者喺呢个民主派呢种准备投降嘅呢种咁嘅阴郁嘅政治气氛底下，呢个更加难成功，系嘛？唔好话呢样啦，净系你而家学民思潮提嗰个五区总辞变相公投，佢都喺度耍紧啲僆仔啦，包括公民党，系咪？即系我最唔中意听到嗰啲啊，反应系好正面啊，屌你，咪即刻做啦，正咩面啫？系咪？屌你，而家喂，而家咩时候啊？仲有两个零月，政改咨询就结束。今年嘅夏天，政府就要将呢个政改嘅建议送俾人大常委会去确认。佢所谓确认你嘅意思，佢仲要改你嘅。好啊，确认嘅意思就系你怼咗上去之后，佢帮你执过之后，然后落一个指令落嚟，你就根据佢呢一个指令，然后去整一个政改方案，再拎俾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明年个会期，即系休会之前。即系2015年嘅7月底之前就要通过呢个2016、2017嗰个政改方案。咁即系话2015年喺立法会要表决呢个政改方案，读之到向即系而家咁样褪翻嚟睇，得个年龄时间。咁如果你五区公投，你今年唔去迟， 嘿，等几时啊？ 喂，佢辞喂你辞咗职之后，佢要宣布补选，又中间有几个月时间嘅，即系等于当年我哋系2010年嘅年头辞职，五月系呢个公投，系咪啊？一月日我哋系一月下旬辞职嘅 ，OK， 跟住就五月16号就系呢个所谓补选啊，佢个叫补选，我哋叫公投，咁都几个月啊嘛。咁即系话，如果喺佢政府提交呢个政改。嘅建议上去北京呢一个暑假，你都唔辞职嘅话，系咪冇得搞噶，大佬系嘛？任你褪都要褪到出年年头时，好似我哋当年咁样，2010年咧系5/16公投，6月20几号就通过政改，系咪？ 出年都2015年啦。 咁而家泛民主派就话。即系真普选联就话喂你抽我后腿喎、啊，陈建文话你呢个五区公投啫，系咪？ 点抽你后腿条？ 咁你而家可以占中先啦。 哦吓， 屌你今年7/1占中啦。 人家讲到明啦，一定冇公民提名啦。 今年7/1占中啦，系咪？仲搞咩电子公投？即系攞个三鬼方案出嚟， 唔系 呢个街 A V 人立即辞职启动公投。 听讲 A V 人咧罚佢嗰10,000蚊俾嗰啲妇女团体，妇女团体好似唔接受啊。 我冇嚟投份出版，点解做乜俾咩妇女团体？关妇女团体咩事啊？而家冇日工，冇紧个立法会，唔系冇紧女人。 唔系呢个搞错晒，我唔明呢、這个可能系刘慧卿同黄碧云嘅意思，即系你喺度睇女，咁就侮辱女性， 系咪？ 咁于是咧，我就罚你10,000蚊，你就捐俾嗰啲即系啊，即系呢个妇运团体。 如果根据佢 呢个，我估一定系黄碧云嘅意思。 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咧，如果当其时啊 A B 人系睇紧刘慧卿或者阿黄碧云嘅相咧，佢哋会理解为。就是前副主前呢个民主党主席是侮辱紧现任的民主党主席， 系用呢个逻辑， 呢个逻辑嚟。嗱，我哋唔系涉及嗰张相，阿刘慧卿着几多衫嘅问题， 唔系，除非而家嗰张相咧，你系睇嗰啲四仔 咯，佢唔系啊嘛。 如果打真军喺度乒乒乓乓睇得好过瘾，咁唔系啊嘛，系咪？咁系啲模特儿相，啲靓模相啫。虽然个个都波大大噶啦，一定系系嘛， 系 即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嗰个最多系艳照，即唔系淫照嚟。 可能 A B 人睇个动机系睇啲睇衫，唔系睇个女人咁样。 唔系嘅，佢闷啊，即系佢觉得屌你胡须佬，我听你讲，我不如睇女人。 女啦，佢一定系咁嘅心理噶嘛。 呢个系抗议嚟嘅，实际上系抗议嚟。 抗议嚟嘅，即系同我哋嗰啲走去掟嘢抗议系本质上冇分别嘅。本质上系冇分别嘅，所以佢话我哋侮辱议会尊严，佢都系破坏议会秩序，佢都系咁就冇道理去罚佢$10,000俾啲妇运团体啊嘛。咁如果你俾要嘅罚，咁即系话佢侮辱紧呢一个妇女啊嘛，女性啊嘛，啲女性主义讲睇女都得嘅，咁唔准睇。咁你翻屋企冇同你老婆搏嘢啦，侮辱女性啊，屌你黐线嘅啫。 呢个太太近乎塔利班， 就塔利班，有咩理由叫佢赔俾啲妇运啊？妇运喂，嗰啲真系有稍微有廉耻嘅，即系妇运团体都唔应该接受呢$10,000嘅。 系啊， 呢个九成系刘慧卿同黄碧云度出嚟嘅屎桥啊！跟住阿兰，我哋罚咗佢啦，咁样系嘛？结果而家啲妇运团体好似唔要啊！你俾新香港妇女协会睇佢咁紧要，我唔信佢咁要啊！佢要我实喐佢噶，我年年都有捐钱俾佢噶。系啊，佢周年我就年年我都唔多，我都会吓即系吓 讲个政治不正确嘅笑话，千祈唔好捐俾紫藤啊！系。 佢而家系包含可以捐俾紫藤嗰个嗰个讲法，等于系咪？系啊， 咁啊真系，咁啊真系冇咗个相入边啲女性。 咁啊调翻转冇嗰啲唔系紫藤帮嘅性工作者嚟噶，系咪？都唔系侮辱性工作者，我觉得系好神圣嘅。OK。我哋唔可以贬低啲性工作者。 真系糊涂账呢把，真系。不过唔好讲佢啦，系讲翻呢个。 唔系你今日经济讲打小欣，咁你唔讲呢啲小欣咁有咩好讲啫？唔系，即系我哋讲紧咧就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咁喺呢啲京官，特别呢个港澳协调小组嘅负责人张德江、人大委员长、中共政治局常委，系嘛？佢喺度教训你啲香港人啊嘛，系咪？即系佢嘅讲法咧，就系第一要喺一国两制基础上求同存异、增进团结。嗱，呢个基本精神，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成事。但系团结有个基础，呢个基础系咩咧？就讲好一国两制团结基础就是一国两制啦。喺一国两制基础，我哋讲团结，我哋讲共识呢啲原则咧，就集中体现喺宪法同基本法各项规定之中，系嘛？屌你，即系呢啲咁啊！啲人唔瞌眼瞓，我就觉得好奇怪。 应该个个都学校法 A V 人啊嘛。 跟住佢又会提到一样嘢咧，好多人都会唔明白嘅宪法。規定了我國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國家的領導體系和指導思想，規定了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及各項基本政治制度，規定了愛國統一戰線、社會主義發展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香港和澳門的基本法就規定了在特區實行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權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的制度和有關的政策，規定了特區立法不能同基本法相抵觸等等，是吧？咁你呢头就讲嗰边要规定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发展原则、民主集中制，咁呢啲你香港用唔用得？系唔用得噶嘛？系咪？但系你又话你大啲，咁又即系等于香港又要服膺喺你呢个民主集中制底下？屌你老味，系咪？宪法就梗系大过基本法噶啦，系咪？基本法又一定系凌驾一般嘅法律噶嘛？咁个法律嘅位阶就系咁，宪法、基本法又一般嘅法律。咁你而家实行呢个民主集中制，即系我哋都有民主集中制噶啦。所以佢咪话咯，喺人大嗰个会议度就讲啦，外国嘅即系呢啲民主制度引入嚟香港就会成为呢个灾难，屌你系你嘅灾难啊，唔系香港嘅灾难啊，你讲清楚啊，系咪？系你共产党嘅灾难啫，系咪？即系，唉，你冇得讲嘅，你京官嗰、那个即系所谓 mentality 即系嗰个意识形态或者佢个思维嘅方式，即系。既然你俾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你呢種咁嘅思維方式就不能夠作為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一個指導原則咯。你要謙卑啲咯，係咪？屌你，鄧小平講一國兩制嘅時候，你都要張德江喺邊度啊？係咪？80年代嘅时候，即系30几年前，你张德江仲缩喺嗰啲地方，即系啊，做个小头， 可能都唔系啦，可能嗰阵仲喺呢个金日成大学啊，佢金日成大学毕业噶嘛， 80年代， 30几年前啦， 咁就应该大学毕咗业噶啦，嗱你计年纪啊嘛，呢啲应该系70年代末，或者70年代中啊，文革后大学毕业嘅呢啲系。 所以即係悲哀嘅呢個係悲哀嘅地方就係、是香港人唔知道，即係不知死之將至、悲哀嘅就係香港嘅所謂民主鬥士反對派係咪？仲喺度繼續即係沉湎喺呢個大中華嘅迷夢啊！喺度幻想即係中國有民主就香港有民主，我都試過咁樣幻想嘅，屌真係！不過我哋醒得早咁解啫嘛，休息一陣。